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冰冰。先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阴，有零星小雪或小雪，最高气温1摄氏度。今天夜间阴，零星小雪或小雪转多云，最低气温-6摄氏度。当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65，首要污染物 PM2.5， 空气质量良。这一时段主要内容有：北京冬奥组委表示，所有涉奥人员需要在来华至少14天前完成全程疫苗接种，才可以免除集中隔离。北京冬奥组委提倡为运动员鼓掌加油，不建议唱歌和呐喊。从12月26号0点开始，一些路段除持有北京冬奥组委发证车辆外，其他车辆禁止通行。北京冬奥会延庆赛区供电保障工作准备就绪。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今天上午，国务院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防疫手册第二版的相关内容。北京冬奥组委专职副主席、秘书长韩子荣介绍，所有涉奥人员需要在来华至少14天前完成全程疫苗接种，才可以免除集中隔离，进入闭环管理。鉴于当前全球疫情形势复杂性，特别建议所有涉奥人员能够接种新冠疫苗加强针。闭环内来华涉奥人员和国内直接服务外方的工作人员需要每天进行健康监测和核酸检测，只允许乘坐冬奥专用车辆往返指定场所，不得与闭环外人员接触，更不得与社会面接触。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防疫政策及相关筹备工作，并答记者问。北京冬奥组委专职副主席、秘书长韩子荣介绍，涉奥人员来华期间应全程佩戴无呼吸阀的 N95、KN95、FMP2 口罩或者同等标准的医用防护口罩。要勤洗手、勤消毒，尽可能使用免洗手消毒剂，提倡为运动员鼓掌加油，不建议唱歌和呐喊，建议尽量避免使用共用物品或者在使用前进行消毒，房间定期通风，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今天，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在其官方网站发布关于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赛时对相关道路实施交通管制措施的通告称，为做好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交通运行保障工作，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有关规定，决定对部分道路分时分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从2021年12月26号0点到2022年3月31号24点。大屯路天辰东路至北辰西路段，天辰东路科惠南路至国家体育场北路段，天辰西路国家体育场北路至大屯路段，国家体育场北路北辰东路至北辰西路段，奥体中路北辰路至奥体中心东南门红绿灯段，五洲大酒店北侧路北辰东路至奥皇冠假日酒店东墙段。除了持有北京冬奥组委核发专用证件车辆和人员外，禁止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北京冬奥延庆赛区供电保障工作准备目前已经全都就绪。今天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探访了延庆赛区电力保障情况，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肖佳佳。佳佳你好。 你好主持人。 延庆赛区都采取了哪些电力保障措施呢？ 因为这个比较极寒的天气以及特殊的地形呢，延庆地区也是采取了一些比较特殊的电力保障方案。那今天我们探访的是国家高山滑雪中心，最大的感受是天气呢赛道陡，我是全副武装，戴着棉帽、羽绒服、手套等等，还是会感觉有冻透的那个状态。那这里的最低温度能够达到-40度，体感温度是经常低于-20摄氏度的，再加上风雪的侵蚀，对于电力设备的防护要求非常的高。另外呢，这个雪道非常陡，最大的坡度达到68度，所以高山滑雪中心的电力设备分布在这种情况下也是比较分散，保障范围很广，而且电力设施是分布在高山场馆的每一处角落。所以为了做好保障呢，延庆供电公司从体育院校引入了22名高山速降滑雪人才，给他们进行电力基础知识的培训。那我们也看到这些滑雪队员工作的时候，他背包里会携带对讲机、电流表、测温枪、手电筒等等18样工具， 他们将主要承担赛道周边永久电力设施和临电设施的巡视保障工作，为冬奥会赛区的造雪、转播、计时计分等重要的负荷提供可靠的电力保障。另外呢，延庆赛区还建设了国家电网的冬奥发充冬奥这个充储放的这个综合示范站。那这个是采用国内最先进的胶质流系统混合配电网技术，它可以有它有这个6个直流充电桩和4个交流充电桩，可以同时为10辆电动汽车来充电。那从2021年2月投运以来，已经为各种类型的电动汽车495车次来充电，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26.5吨。那么目前呢，这个应急保障方面，国家电网北京电力公司也是投入了很多新技术，包括像机器狗啊、防撞无人机啊，还有这个氢能源发电车等等，将会全力的保障冬奥会这个场馆的这个电力供应。大概内容就是这些，主持人。 嗯，好的，感谢佳佳的报道，谢谢，再见。 再见。 继续关注新闻。2021北京中德产业合作发展论坛今天在顺义区举办，论坛上宣布北京中德产业园正式开园。目前园区已经集聚奔驰、宝马等70多家德资企业，年产值超过300亿元。详细情况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唐思萌你好。 你好冰冰。 来介绍一下北京中德产业园的相关情况。 那么目前的论坛还在进行当中，相关嘉宾在做主旨的演讲。那么在刚刚呢，北京中德产业园是宣布正式开园，那这是国家发改委批复设立的国内第一个以经济技术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对德合作园区，也是北京两区建设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产业园呢，是聚焦新能源、智能汽车、智能装备、工业互联网三大主导产业，以及科技服务、商务会展、数字经济三大生产性服务业，要打造德国先进制造业的聚集地，中德隐形冠军发展的战略高地，中德交往与开放创新的重要窗口。那么截止到目前呢，园区已经集聚了像奔驰、宝马、Amaco 等70多家德资企业，年产值超过300亿元，其中呢德国隐形冠军企业是25家。那么整个产业园是毗邻首都国际机场，那规划呢是有南区、北区，总面积是20平方公里的发展空间，联动了首都国际机场、国际会展、中央别墅区以及周边产业园等生产生活体系，形成两区多点业态协同、空间联动、产城融合的发展布局。那么在未来呢，将会辐射100平方公里的北京创新产业集群示范区全域。那么其中呢，产业园的南区是规划面积8平方公里，位于是在首都国际机场的东侧，定位是为这个德国隐形冠军企业和研发设计、中视小视、系统集成、工业互联网等科技服务业的聚集地。那么园区呢已经建成了300万平方米办公及研发的楼宇，建设近5000套国际人才的公寓，那么也是规划当中的轨道交通 R4 线会穿云而过。中德大厦也是投入使用，以聚集博士工业4.0、莱茵科斯特中国总部、惠勒喜乐机床研发中心等重点德企的项目。而产业园的北区呢是规划面积12平方公里，位于北京市顺义区新城北部，定位为德国新能源、智能汽车和先进装备的智能制造聚集地，那么已规划了200公顷产业用地作为高端制造承载空间。那目前是集聚了奔驰新能源汽车、威乐水泵、卡尔克鲁斯机器人等重点的德企，而规划建设中德国际学校、商业综合体、国际医院等综合的配套，也是要打造产城融合、宜居宜业的德国特色小镇。那目前的论坛还在进行当中，根据论坛相关安排呢，接下来还将会有相关的揭牌和多个重点项目来进行签约。 好的，感谢唐思萌带来的报道，谢谢，再见。 再见。 再来关注北交所开市后迎来首支新股申购，昨天微博液压开启网上申购，发行代码为889688，发行价9.68元，市盈率18.59倍，同行可以比上市公司市盈率平均值为43.54倍。公开信息显示，微博液压成立于2003年3月，2017年4月公司正式挂牌新三板，并且在2021年6月通过调层进入新三板创新层。 微博液压属于国内液压行业的标杆企业，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30%。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冰冰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接下来是整点快报连线报道。 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与您一起感受时代脉搏。新闻正在发生，我们时刻关注。整点快报， 来关注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的来电热点，马上连线12345市民服务热线受理大厅工作人员崔娜。崔娜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先请介绍一下来电情况。 好的，主持人，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针对疫情防控松懈问题，一位先生反映朝阳区三间房地区北里一号院小区大门无专人值守，疫情防控松懈。王先生反映丰台区右安门街道物美超市右安门店，店内收银人员不佩戴口罩，超市对疫情工作不严谨。丁先生反映昌平区霍营街道华龙苑南里瑞奇园超市，超市代收快递，进出取快递人员流动性大，对进出人员不测温不扫码，希望加强管理。二是反映垃圾分类相关问题。王女士反映朝阳区东风乡石佛营东里小区，小区内垃圾分类工作无人管理，导致居民随意乱扔生活垃圾。徐先生反映海淀区西北旺镇永丰屯村，村内停车场垃圾箱损坏，希望及时更换。朱先生反映大兴区旧宫镇方园里甲六号院六单元周边堆放建筑垃圾，希望及时清理。三是反映临近年底拖欠工资相关问题。一位先生反映自己在丰台区南园街道红房子东街八号一家单位上班，单位拖欠两个月工资40000多元，希望协调解决。王先生反映自己在通州区荣商六路一号楼一家企业工作，近日被公司裁员并解除了劳动合同，单位没有按劳动协议发放离职补偿款。高先生反映自己在朝阳区东三环东方大厦一家科技公司上班，公司单方和自己解除劳动合同，还拖欠3个月工资，希望协调解决。以上问题12345热线已经及时转交责任单位办理，主持人。 那么12345近期推动了哪些具体问题的解决呢？ 市民通过北京12345微信服务号反映，位于西城区新街口街道前半壁街西口有一段道路没有路灯，居民夜间出行非常不便，希望可以尽快加装路灯。西城区接诉后，经区管委会工作人员现场核实勘查，目前已经安装1盏弧形灯、3盏太阳能路灯。近日市民再次留言表示非常满意，主持人。 好的，感谢崔娜的介绍，谢谢，再见。 再见。 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与您一起感受时代脉搏。 关注天气，今天下午阴，有零星小雪或小雪，东北风2-3级，最高气温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阴，零星小雪或小雪转多云，东北风2级转3-4级，最低气温0下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当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65，首要污染物 PM2.5， 空气质量良。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及全国热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目前本市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曹丽，主播冰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 2008，盛夏的欢呼从未远去。